是一个爵士的组合，欧洲爵士三重奏。的是这首小爵士的感觉，来看看签到的好朋友们。橘子先生说我也来了，怪带虫说轻轻的我来了，有必要那么轻吗？小杰说第三个，怪带虫说有点受不了班痕了，为什么？泪点太多，刚才那是爵士版本，是想到了今天离世的人吗？还是想到人生？华之宝还是在音乐的感动中，悠闲的午后时光。还有似水流年也说，秋高气爽的午后，听着音乐。一般的各位好朋友呢，来签到。看到胡雪迪一直在音乐的故乡萨尔斯堡啊，在维也纳，在那里感受音乐的魅力，真的是很美好。 你觉得这样的音乐中有画面吗？你觉得这样的音乐中有风景吗？这位作曲家其实是一位古典音乐作曲家，也是一位电影音乐作曲家，他是沃尔夫冈·科恩古尔德，不是那位钢琴家古尔德，是科恩古尔德，他是美籍奥地利作曲家，1897到1957年生人。这一首呢是他唯一一部小提琴协奏曲，也是叫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创作于1945年，乐谱献给了阿尔玛·马勒·维尔菲尔。大家肯定说马勒，这是作曲家马勒的遗孀，后来与作曲家威尔兹·威尔菲尔结婚。那由海菲茨呢，在1947年2月15号这首作品在圣路易斯举行首演。那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海菲茨的版本了。刚才我也说了，这位作曲家既是古典作曲家，也是创作很多电影音乐。那这首作品的主要音乐素材呢，就来自于科恩古尔德20世纪30年代为华纳兄弟电影所创作的四部电影配乐当中的音乐。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在今天，在这样，如果你在室内的话，觉得这是一个很温暖有阳光的午后，如果在室外的话，也觉得是风还挺大的，这就是北京的秋天呀。而在古典流行中，我也会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第20钢琴协奏曲。 你有多久没有坐下来好好听听音乐了？而对于古典音来说，你有多久没有坐下来好好的感受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今天我们古典、跨界还有爵士同步兼容并蓄。刚才我们听过了海菲斯拉的昆古尔德的小提琴协奏曲，而这一首呢是莫扎特的第20钢琴协奏曲。刚才也有朋友说了，这小提琴拉得出神入化，一定是大师，没错，海菲斯。而邓新荣你好，说好久没有听到小月老师直播了，打卡报道。是啊，你没有多久听过音乐，好好的静下心来呢。既然是这样，我们今天先听古典，接下来再给大家带来一首相送吧，可以符合这个充满着阳光的秋日午后。 Oh, je voudrais tant que tu te souviennesCette chanson était la tienne C'était ta préférée, je crois Quelle est de préférée, Cosma Et chaque fois Les feuilles mortes Te rappellent à mon souvenirJour après jour, les amours mortes n'en finissent pas de mourir. Avec d'autres, bien sûr, je m'abandonne, mais leur chanson est monotone, et peu à peu je m'abandonne.À cela il n'est rien à faire Car chaque fois Les feuilles mortes Te rappellent à mon souvenir Jour après jour Les amours mortesFinissent pas de mourir Peut-on jamais savoir par où commence Et quand finit l'indifférence Passe l'automne, vienne l'hiver Et que la chanson de Prévert Cette chanson, les feuilles mortes s'effacent de mon souvenir. Et ce jour-là, mes amours mortes en auront fini de mourir. Et ce jour-là.Mes amours mortes en auront fini de mourir. 我们每个人都会行走在路上，刚才那首相送好像就是说，这永恒而短暂的一瞬间，你拥抱着我，我拥抱着你，音乐中有一种永恒的美。是一种法式的小情节，我在想象着在香榭丽舍的大街上，也是落叶落满了街头，十分浪漫的感觉。这里是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在这个秋日的午后，这里我们听到的是 Francis Lai 的作品。

上个周五，他在21大学生国际文学盛典领奖，发表了致谢词。而前天，他和读者一起度过了午后时光。他与中国作家格非的对谈，也把大家带进了大众媒体时代的虚构故事世界当中，谈论了很多关于人工智能的现状、发展和未来。行走母亲河，关爱母亲河，一直由北京媒体记者组成的采访队伍近日行走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用脚步丈量这条有着300万年孕育滋养出北京城的伟大河流，挖掘它的丰富文化内涵，感受它的时代脉动。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和你一起唱，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娱乐最王牌，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又是巴赫，也不完全是巴赫，这样的音乐真的很感动我们吧。我相信你会被这样的音乐，它一种悲天悯人的感觉，仅仅虽然是钢琴的演奏，却觉得无比的庞大。是因为巴赫的改编吗？原本作品就是一部很出色的作品，这是马尔切洛的双簧管协奏曲。而以前也说过，在那个时代，很多音乐家影响着巴赫，巴赫也影响着很多的音乐家。那巴赫呢，就把马尔切洛的这首双簧管协奏曲改编为无伴奏的键盘乐曲，而作品的编号正好是974。 这个版本的演奏是刚才我提到的 Green Gord。 上半时段听到的作曲家是 Green Gord， 而这位是生于加拿大的加拿大钢琴家 Green Gord， 他演奏的巴赫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格林古尔德在现代音乐家中，像他那样以巴赫作品作为整个音乐会的曲目也算是少数，当然近代是越来越多了。而他的演奏以那种严谨的结构、丰富多彩的变化、生动传神的处理，令人叹为观止。虽然只是钢琴，我们觉得音色非常的丰富，而感觉也好像越发的沉重了。换一个风格吧，作为21世纪的我们，其实听过去古典的作品超过了听近现代的作品。那在古典流行近期也是一直在推出近现代的作曲家们的作品，那接下来听一首也不算是近现代了，是20世纪初的作曲家的作品，是 Mykolas Rosa 的一首协奏曲，演奏同样是 Hafiz， 我们来欣赏。 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吗？今天的电影在百年之后，一部分真的成为经典，成为了今后的古典。那这一首《尼克罗斯·罗萨》，他是一位作曲家，电影音乐作曲家，同时也是传统作曲家。他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他的作品我们听出来有很多的风格。其实他也是演员，他还参演过《爱德华·戴夫》，还有他创作了《梵高传》《不夜城》《丽人杰》，是奥莱里·赫本演的，包括还有《宾虚》《爱德华·戴夫》都是他的音乐创作。他也创作了很多的音乐，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忽略离我们更近的作曲家，不要忘记他们。这也是一首很优秀的作品，是他的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在那时候最优秀的小提琴协奏曲，最优秀的小提琴家演奏当时的一些作品，那哈菲斯是当时演奏当时的一些优秀的小提琴作品最多的音乐家了。在那个时代我们也听到这音乐也有那个时代的特点。这里是罗萨的小提琴作品，快带虫就说了，画面感很强，可以作为影片的音乐。要知道这有很可能是一些影片的音乐改编的，像上半时段的科恩·古尔德的作品一样。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其他的作品吧，来听听不同的音乐感觉，当代的跨界。自由探戈我们听过很多的版本，上周还听过马友友的版本，这里来听听他的。 流行。